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请全部带走。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心动。

清风把酒相送，太多的失措，醉生梦死夜空，和你最后缠绵，你曾记得乱了分寸的心。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和最轻风，梦境的虚有，轻声一曲相送。 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？ 我觉得我看视频会看两秒。 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，你还坚持去。 白昼之后的夜晚，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边。 好。

你到底爱不爱我，爱不爱我，爱不爱我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。

夜黑暗，悲伤一饮而尽，让一切变干净，为洗礼虔诚的信仰吗？谁能让挣扎留给过去？谁能让抛光许配黑暗？风是什么颜色也会忘记吗？ 享受生活有经典，九六九一路相伴，愿你今天好心情。我是李天华， 九六九好歌推荐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这一次就请跟随李天华的故事与歌，听一听他来诉说蓝色北京梦。 你一直坚持的城市，以为在妥协中也能到达彼岸，而那梦想中的辉煌，遥远的需要用光年计算。我们是故宫城外流浪的魂，我们是南岗路上摇碎的梦，我们是后海湖面流放的灯，为何珍贵的纯情被往事随风？谁能让挣扎留给过去？谁能让彷徨许配黑暗？悲伤一饮而尽，让一切变干净，为洗礼虔诚的信仰吗？谁能让挣扎留给过去？谁能让彷徨许配黑暗？风是什么颜色也会忘记吗？谁能让挣扎留给过去？谁能让彷徨许配黑暗？风是什么颜色也会忘记吗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如果没有遇上，我们会在何方？

我的微笑都假了，灵魂像漂浮着，你在就好了，我发誓不 对的人。

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